的你，爱你飞往魔术。 你的幸福我来牵住，你的顽固我来让步，你的糊涂我来弥补，你的贪图我来满足。 好情人不多见，特别在身边时间，错过到等个纪念，你别说再见。我手捧着永远，我也写着坚决，惊喜会一夜一夜及时出现。 你的幸福我来牵住，你的顽固我来让步，你的糊涂我来弥补，你的贪图我来满足。你 的幸福 中非旅游数据报告2018显示，过去三年中非双边入出境人数保持稳定，摩洛哥、毛里求斯、埃及、塞舌尔、南非等国的热度上升最快。今年国内多地持续高温待望避暑航班，让非洲成为新晋网红避暑胜地，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打卡一下。

平常用3C 产品追剧的时候，会不会选倍速播放？现在倍速播放呢，已经成了很多时下年轻人追剧的标配了。想看的剧太多，时间太少，成为了主要原因。一项数据显示，2017年电视剧立项总量在465部以上，但是很多剧呢，集数太长了，剧情拖沓，让人不得不选择倍速加拖进度条的模式。你有倍速播放过吗？感觉怎么样呢？ Come on! Upside, inside out, she's living the vida loca.

手啊抖抖脚呀，请做深呼吸。全爷爷唱唱跳跳，我也不会老。笑眯眯，笑眯眯，对人客气，笑容很足。 你越来越美丽，人人都说 nice nice。 饭前记得洗手，饭后记得漱口漱口，健康的人快乐多。三圈又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。抖抖手啊，抖抖脚呀，请做深呼吸。全爷爷唱唱跳跳，我们不会老。 小轩轩啊，来跟着爷爷一起做好，要看好哦。我们都害羞， 害羞，害羞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，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航天员邓清明， 那个时候已经年纪不小了，47了。作为航天员来讲啊，不管祖坟辈分，都是航天员的本分。2013年年底的时候，我参加一次体检，发现了一个非常细小的一个小结石。这种结石是对于普通人来讲，它是不用管的，但是航天员不行。用结石，尤其是在失重状态下，就怕它游离出来，就影响任务。我不能因为这个小的石头影响我的梦想。没想到第一次做手术，我还没有把它完全取出来。后来就怎么办呢？在那个肾脏里面就埋了一根管子，一个月多月的时间，那个管子带在我的身上。回来以后进行第二次手术，他把那个石头取出来了，我的梦想重新又点燃了。 漫画家朱德庸，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啊。第一个，他不骂我哈。他曾经带我去动物园玩过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动物园有狮子、有老虎、有大象、有猴子，如果你是狮子你就做一只狮子，如果你是大象你就做一只大象，不要轻易的改变你这样子。如果有机会能够画画的话，他对我的帮助非常大。 中央美术学院前任院长靳尚仪， 79年我到德国去，我就发现德国的所有美术学院都有设计，我就知道了设计在经济发展以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。我建了设计和建筑专业，现在你看我们的设计发展得很快啊。一个人或者外国人一下飞机看到的所有东西，全是我们美术学院的专业都得有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完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修法建议，就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正案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。携程 Q2 净收入同比涨13%，达73亿元，净利润同比涨超24%，达11亿元，各项业务实现稳步增长。携程方面认为，这主要得益于业务创新，品牌在目标低线城市的渗透率提升。美科技股大跌，美元下跌，新兴市场重要股指进入熊市，多只货币创新低，高盛或放弃交易数字货币计划，多只数字货币两位数下跌。

梨窝浅笑，可知否奥妙？寂寞心所暗动摇，云霄拍荡身飘渺，被困扰，怎得共渡难桥？梨窝轻照，映出花月调，但望相看慰寂寥，时刻雨降响分秒，缘折腰，今生孝同临了，梨窝浅笑，似把君邀。梦轻翻浪潮，春宵犹未觉晓，梨窝虽俏，悲欢景亦了，落极痴恋变恨妙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。 我是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九点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.6公里长的线。